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色彩绚丽、令人瞩目的世界电影史出现过许多振聋发聩、风采照人的艺术家，其中被称为悬念大师的好莱坞著名导演希区柯克，就是在社会上和事业上都取得了更高意义的成功的一位著名的导演。他的影片的主题呢，总离不开谋杀，像《蝴蝶梦》、爱德华大夫、后窗和电话谋杀案等等。同时呢，他又避免了把影片拍成斗智游戏式的侦探片，而是讲究拍摄技巧，运用蒙太奇等手法，把凶杀、暴力等强烈刺激感官的行为寓于悬念之中，从而呢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今天的影视剧场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希区柯克的影片《爱德华大夫》的录音剪辑。这部影片是希区柯克40年代最赚钱的一部影片，是1944年美国的第二大卖座片。其中的一个卖座优势呢，就是英格丽·褒曼和格里高利·派克的组合。这是一部心理分析背景下的悬念片。影片当中不断出现患者的幻觉，这是电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梦境段落。这部影片呢，是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您欣赏这部影片的录音剪辑。 影片在一开始就做了如下说明，本片涉及的精神分析法是现代科学用于医治正常人的异常情绪，看来这够乏味的。放心，不会在这宣读医学论文的，不过总要耐着点性子，喝茶也得第二遍才出味儿。 对不起，闯进来了。我有个好消息，我的事业继承人就要到了。 啊，我不太想去欢迎爱德华大夫。这儿没有你真难以想象，麦迪森大夫。 像这儿的固定资产。 不，你是这儿的创办人，太不公平。 你才当了几年大夫，还没有学会科学的基本奥秘，那就是新陈代谢。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我还能工作。不过病过一次，难免不再病。 你工作太累了， 一语道破精辟的诊断。 新旧交替不可避免，格林精神病院的老院长麦奇森大夫看来是不甘心于只从同情里寻求安慰。佩德森大夫年轻美丽，富有才华，对老院长他是合乎礼貌地表示惜别，对新院长也并无成见。在学术上他甚至是爱德华大夫的崇拜者，虽然没见过面，佩德森大夫已经倾慕多年了。人们围着餐桌总会选择最感兴趣的谈话，大夫们当然也不例外。 我跟爱德华大夫交谈过，他给我的印象太好了。 我想跟他学很多东西，他很有天才，我们都应该向他学。 你看过他的著作？ 嗯哼，他的书我都看过，思路敏锐，不一般。由他来继承麦吉森的事业，实在太好了。 他来了。你都见过了吧，爱德华大夫？ 不，没有。 哦，这是佩特森大夫。 你好， 爱德华大夫。 海尼西大夫陪我到处看了看，这医院办得很好。罗奇斯大夫，到了夏天这儿一定很美。 我也陪爱德华大夫去看了，病人室外活动场所。 也陪他去看了榆树林吗？ 对，当然去了。 我们希望在那儿造个游泳池。 哦，那好，我最喜欢游泳了。 最好就造在那榆树林里，不要造长方形，像个天然的，像这个样子，在吗？这儿是更衣室。 大概医院的桌布太多，可以随便乱画吧。对不起。 这是我想起我的精神病教授布罗洛夫博士，他最怕餐桌上放酱油盐瓶，他一看见他们就吃不下饭。有一次宴会主要是请他，他拒绝在首席上就坐，因为桌上放了好多瓶番茄酱。 也许是声望高了，脾气也随着渐长，也许是年轻气盛。哎，大法大夫长得年轻，岁数也并不大，30多岁已经扬名全国，可不是年轻有为吗？不过佩德森大夫用叉子在桌布上画出几条道，就是新院长这样激怒，并且是对一位初次见面的小姐，这确实令人惊讶，而会设想出更多的也许来了。佩德森大夫毕竟是跟精神病患者打过多年交道的，对这种情绪的突然变化，我们已经看见他是那样应付自如。果然饭桌上就此风平浪静，后来竟颇有些合唱融洽的气氛了。 进来。 我新院长的条子。 谢谢。 哦，你来得好快。嘎姆斯先生说他有病，你也来听听吧。 嘎姆斯先生，你何必麻烦新院长？ 哦，不要紧，我对他的病很有兴趣。 那当然，他完全符合你对犯罪心理的论述。 请问你们在谈论什么？ 啊，我们想用精神分析法来医治你的犯罪心理。 我没有犯罪心理，我是犯了罪。我杀了我父亲。我 你没有杀你父亲，这是你心理上的一种错觉。啊，对不起，院长，我打断了你的话。 哦，不不，接着说。 一个无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往往起源于童年。孩子往往希望别人碰上什么祸害，要别人真碰上祸害，孩子就以为是自己做的。长大了就有一种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幻觉。 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对，经过自我分析你就会明白的。你回病房去好吗，嘎姆斯先生？ 他是那么自信。 不过像这样的病例你见得多了，你不是都写进你的书里了吗？ 是，我写过。求你件事好吗？ 别客气，院长。 我头疼，我想下午跟你一块儿出去。我知道你要到晚上才值班。 我想在家整理笔记。 我想出去透透空气。我看你也该散散心。 汉尼西大夫约我吃午饭，他现在有个盗窃癖的病人。 是午饭谈盗窃癖，当心偷走你的胃口。 佩德森大夫有一个待人冷漠、不肯随意附和的名声。是什么原因使他没在新院长面前显露他的这个特点？哦，可别也沾染上大夫们的职业癖，动不动就来个什么分析。也许佩德森大夫本来就不像传闻那样，不管名声好坏，跟本人的实际不尽一致，这是常有的事儿。也许因为是顶头上司，这有些庸俗化了吧。你看多糟糕，又分析开了，沾上了还不好改呢。 我认为诗人对我们人类最为有害了。 哦，诗人大多麻木不仁，不过并不残忍。 他们让人们对爱情产生了假象，把爱情说得像音乐一样美，像群天使。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男女相爱多半因为他们看到对方头发颜色或者说话声音举止像他们自己的父母。 有时候是一见钟情。 不对，问题的实质是书本上的爱情和实际里的爱情是两回事儿。 可他们想得到诗一般的接吻，莎士比亚戏剧师的拥抱。 等发现不是这样就病了，要精神分析了。 对，常有的事儿。 教授，你犯的是呱呱呱病。 你说什么？哦，你看这儿多美。 是美。 经受着人世间独有的折磨，甜蜜而痛苦，喜悦而忧虑，激荡成一股莫名的烦躁。翻涌在心头的洪水，没有一丝落潮的迹象。夜深人静，佩德森大夫要漂泊到哪里去？图书室里哪有排泄洪水的出口？被冲决开的是埃德玛大夫还透着灯光的房门。 我想再看一遍这本书，想找人指导，找作者本人我还是第一次。当然在大学里也有教授指导我们，可那不一样。我有点胡言乱语吧？ 你没有。 我其实不是想谈这本书，这不过是个借口。我不是来谈这本书的。 我知道。 没想到一个人原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我本来以为我对自己非常清楚，太可笑了。我不该像个没主意的孩子来这儿。 你很可爱。 请别这么说，我不是为这来的。 我知道为什么。 什么？ 因为我们起了变化。 就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 有时候只要一刹那，下午我感觉到了，就像晴天的霹雳，不常有的。 请务必相信这闪电式的奇迹般的爱情，因为需要这样发生，当然也需要你这样相信。甜蜜的拥抱该是这种时候常有的事。 怎么了？ 这惊慌恐惧却又从何而来？ 睡衣，我不明白。 对不起，我有样东西。最近我的精神不太好，大概你的睡衣上黑色的条子。 你病了？ 不，就会好的。喂，我是艾豆。对，什么？他在哪儿？我这就来。卡姆斯疯了，他想杀人，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 伤重吗？ 他现在在手术室。 我一会儿来。 等埃德瓦大夫赶到手术室，就又添了一个病人。看到手术台上的患者，新院长自己晕倒了。人们在私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佩德森大夫只是有了更新的发现之后，他发现新院长的签名跟印在埃德瓦大夫著作上的签名字迹完全不同。他这才提问，直接询问当事人。 你是谁？ 想起来了，艾德沃死了，我杀了他，顶替了他。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杀了他。艾德沃。 佩德森大夫没有被这血淋淋的招供弄得惊慌失措， 他是大夫，当然比患者更了解病情。他也毫不后悔已经发生了的闪电般的爱情，现在更亲密了，又添了一层大夫和患者的关系。 一个失去记忆忘了自己姓名的人怎么还能这么谈话，好像自己很正常。你害怕吗？ 不，你病了，失去记忆很容易治好。 是健忘症，不过是保持正常的借口。把一些太可怕的事忘掉来保持正常，把可怕的事禁闭在门里。 那就打开那道门。 我知道门里是什么，谋杀。 不，这是你的病引起来的幻觉。 我发现我有个烟盒，我看见它我就感到害怕。你看名字缩写接臂，你看 啊， 我一看见这两个字就头疼了。 会不会是你的名字？ 接臂，接臂。 你睡吧，等你醒了想起了什么再说吧。如果你信任我。 我信任你。不早了，你也去睡吧，我不要紧。 我看这两天警察不会来调查的，我们好好谈谈，一定会把事情都弄清楚。我会再来的，就说你病了不能上班。 该发生的事儿第二天都发生了。真爱德华大夫的管家来找他失去音讯的主人，那冒认的却在半夜里不辞而别，不明去向。警察来搜查了病院，结果当然是扑空。假爱德华大夫并不完全是不辞而别，他只告诉了一个人，悄悄地留下了一张条子，写明了他的去处，纽约帝国旅馆，署名是缩写姓名的两个字母接 B。 不难猜到接着就是旅馆的会见。在这以后我们就该记住佩德森大夫姓名的全称了，他叫 Constance Pedersen。 在熟人中间人们就只叫他 Constance。 Constance， 你来干嘛？你没有这个必要。 我自己觉得有必要，我要照顾你，医治你，和你待在一起。 这不行，你这是窝藏犯人，你这样会影响你做医生的。你很有才能，不能做这样的傻事。 没有你我不能活。昨天一整天提心吊胆，就像我是犯人，我吃不下，什么也干不了，就想着你。我不能不来，我另外租间房间，我仅仅作为你的医生。这跟爱情没有关系。没关系。我想问你个医学问题。 Constance， 你不要老缠着我，我都糊涂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就知道我爱你。 如果右上方疼痛，你看是什么病，而且疼得厉害。 那是胆囊炎或者心脏病或者肺炎，这要看病人的病史。 你显然是个大夫。 是啊，著名大夫 X。 哪怕唤起一点点记忆，其余的都会记起来的。 不，就有那么一件事，我一直在反复地想，是不是合乎逻辑。 什么逻辑？ 我当时跟 Edo 在一起，警方认为从医院里逃出来的骗子就是在坎布拉山找过真爱豆大夫的病人，在同一天那位大夫失踪了。自从爱豆大夫随同那个所谓的病人下山以后，至今下落不明。 这你记得吗？ 不。 那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因为我回来以后就用他的身份了。我要不知道他死了，我不会自称爱豆大夫。他临死我也不在场，怎么会知道他死了？ 你在吗？ 这个不记得了，不过按逻辑说我一定在他身边。 再按逻辑说，也该知道尸体为什么不见了，是我把它藏了。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一点证据也没有，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犯罪心理在你身上的表现，是你童年就有的犯罪狂想。 你真是疯了，你比我还要疯，居然肯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个连性命也没有的人。 警方没有向报纸发表你的名字或者病史，这个只能说明 Edward 档案里没有你名字。你过去受过伤？是在哪儿？你手怎么了？是烧伤的。六个月前你动过手术，皮肤移植，三度烧伤。你手烧过，在哪儿？ 疼。 你要回忆。 我手疼。 你的手在回忆，说出来痛苦就消失了。是在哪儿？ 不记得了。疼。 怎么伤的？ 火烧了手。 你再回忆。亲爱的，你病了。 不要紧，怎么了？ 你又体验了过去的情景，不过记忆仅仅接触到你感觉的部分，这是个开头，仅仅开头，一会儿就好了。 谁会来？ 哦，我知道，我叫他们送今天的晚报。 是不是你要晚报？ 是的， 刚到我就送来了。 啊，等一等。给你的。 哦，谢谢。 我上报了，他认出我了。不要收拾行李，快走。 就在晚报的头版登着 Constance 的一张大幅照片，一个跟谋杀犯潜逃的女大夫。 只要抱着你，我就没病了。我要病好了，你还会爱我吗？ 哦，会发疯似的爱。 我病现在好了。啊，要说我有病，只要好好接个吻就好了。 啊，我还没这么治疗过犯罪心理。你别这样，还是接着研究吧。现在已经有了论据了。 什么论据？ 你是个大夫，你经历过事故，你的手给烧伤了。再想想。再想想。 太可怕了，我想起来了，碰到战斗机。 你也在飞？ 运输机，医疗队在罗马往北飞。 后来呢？ 中弹了，着火了，军服烧了，跳伞。 以后呢？ 我不知道，空白了。 后来退伍了？ 对，多半是逃了。我恨战争，恨人杀人，这点我记得。 你的犯罪狂想显然是由于当兵引起的。 别说了，别摆出一副清官审案的样子，我最讨厌自命不凡的女人。 这才是个开头呢。我实习完了，给布鲁洛佛士当了一年助手，后来他推荐我当大夫。你会喜欢他的。哦， 不见得，一个精神病大夫就够我受的。见了他怎么说？ 就说我们是度蜜月。 哦，大夫，这贴药我吃了病准好。 布鲁洛夫博士在家吗？ 谁呀？哦，老朋友， 啊， 我的亲爱的， 我来不及通知你就来了。 没想到你来了。 我结婚了。 哦，谁结婚了？ Alex， 我丈夫吉安布朗。 名正言顺的来见你。 啊，你们是夫妻了，天下好事莫过于新婚了。精神正常，卿卿我我，没有犯罪心理，恭喜你们了。我祝愿你们多生几个胖娃娃。 像过去一样来喝杯啤酒吧。 可是我们还没找到旅馆，旅馆里都住满了。 干嘛去住旅馆？那是有钱人住的，不是度蜜月的。你们就住这儿，看看我怎么吃罐头过日子。就住这儿吧，每天早晨给我烧壶咖啡。 你太好了，阿历克斯。 哦，这是应该的，我高兴。他是我的老助手，我有过的最年轻最好的助手。有没有变呢？就像我一个老朋友说过的，女人在他们讲恋爱之前最适合当医生，恋爱之后就只能当病人了。晚安，做个好梦，明天拿出来分析一下。 晚安，布洛洛夫博士，太谢谢了。 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 这间屋子好像变了，其实没变，是我自己变了，这就叫做情感转移。 转移到哪儿了？ 所有的东西都显得那么美好。 哦，情感就这么转移啊？这是你的第一次蜜月吗？ 是的，如果这是蜜月的话。 像这样结婚，还从来没个女人像这样吻过我。 像这样的结婚对于我是第一次。 哦，你太好了。 我可不是孩子。 那当然， 我们都是能够克制自己的人。 像炸药库。 不，这不符合规矩，我是大夫。 啊，你别着急，大夫，我睡在沙发上。 这也不符合规矩。 没你这么多的规矩，这次蜜月已经够复杂的了，睡地板也不行吧？ 按规矩，病人睡在床上，大夫睡在沙发上，不脱衣服。 哦，你可真不含糊。 你想起什么了？ 没有。 这儿叫你想起什么了？ 没有。 你在抵制记忆，你在想什么？ 不知道。 你知道，你是不说。 你又来了，又装出那副聪明样，收起这套吧。 你刚才看着床感到害怕，白线条，我用叉子在台布上画道，你也害怕。那天你亲我，你推开我，因为我的睡衣是白的，上头有黑条子。想想看，你为什么怕白颜色，怕线条，想白颜色，想 我怕白的不敢看。 别跑，站住，看着白床照，看着他，回忆。亲爱的，哦，亲爱的，你不要害怕，哦，别怕，我们有了新发现，发现其中有白颜色。 康斯坦斯太疲倦了，他躺下就睡着了。这里安静舒适，这样布朗的病情这么快又有新的发现，这还不够安慰的吗？人充满信心就不会失眠。天还没亮，布朗醒了。他走进洗漱间，猛然看见四周是一片白，白陶瓷器皿，白瓷砖。布朗的神志又错乱了，他是刚打开剃刀准备刮脸的。太可怕了，现在他就拿着这把约有半尺长的剃刀，一步一步逼近了正在熟睡的康斯坦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朝前，打开卧室门，顺着楼梯下去了。 博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一个老头子他对付得了吗？ 是你吗，布朗先生？哦，我猜着就是你。我睡不着，所以下来工作了。人上了岁数，就不大想睡觉了。我刚倒了一杯牛奶，准备吃点饼干。你也来点，我再去倒一杯。正愁没人陪我呢，一个人吃饼干喝牛奶没有意思。 布朗他站住了，他是在听着不停地絮叨，还是在等待着时机向还在大厅里来回奔忙的小老头发起进攻？ 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这么说啊，我要不跟别人打交道，让我独自一个人支配这些时间，那我就高兴了。现在我刚好相反，这就是老年的规律，什么都变得反一反。你知道是谁弄得天下大乱呢？老家伙，他们天天发愁，等他们死了以后，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要打仗了，因为老家伙除了战争，嫌别的都不够刺激。好吧，为青春干杯。为我们过去年幼无知干杯。 阿历克斯，阿历克斯，你怎么了？ 早上好啊，我挺好，谢谢。我坐着睡着了。 是啊。 几点了？ 七点了。哦，我的丈夫大概很早就出去了。你有没有？ 他没有出去，他在那边沙发上。他没事儿，他睡着了。好孩子，阿历克斯·布罗洛夫，当代精神病学里的最大权威，连二加二等于四都算不出来。 是不该瞒你。 你们一来，我看见你丈夫瞳孔放大了，他的左手有点颤抖，他度蜜月不带行李，他的名字叫 John Brown， 我就猜到怎么回事了。 出事了？ 不出我的预料。对这样一个危险的病人，可不能麻痹大意。我就在这儿坐等，你要一叫我就上来。后来他下楼来了，不怀好意，满脸煞气，我就跟他瞎扯，在一杯牛奶里放了一些安眠药，足够催眠三匹马的。 有时候他在治疗里非常激动，可他不会行凶的。 这是我在他的手里找到的。 他不知道有刀，阿历克斯，别这么想，他不是想杀害你，他不是的。 好孩子，他是个精神病人。 我承认你要比我懂得多，可是这一次 不要用女人习惯的顶嘴方法来说完这句话。你承认我要比你懂，可说到后来你要比我懂，你们女人喂， 那你准备怎么办？ 不是为我，是为你好，我要报警察局。 不，别报我。 你是我学生，你给我下命令。 你不了解他，你就懂科学，就懂他的病，不懂他的心。 这是个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不是一个情人。 可他也是个人。 哦， 阿历克斯，你听我说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都知道，热恋中的女人，她们的智力是处在最低级状态。医生叫我早上不要抽烟，可我太激动了。 你说的对，我现在简直不像个大夫，不像个大夫在看问题。相信我说这些是出于真心，不能光靠理智。 有时候感情更可靠。 如果爱德华大夫真是他杀的怎么办？ 不是他，不是他。 如果是他，我敢肯定查出来一定是他。 不是的，弗洛伊德说过，即使失去记忆的人也不会做出不符合他性格的事。 你知道他本来的性格是好是坏？ 我对于一个杀人的坏人是不会这样的，我不会为一个坏人这样痛苦。 你的精神病比他还要厉害，凡是你爱上的都是好人。 给我点时间把他治好吧，警察要抓到他会吓得他永远也治不好了。 少说也得一年。 不会的，不 好，就算半年吧。半年里头天天要提防着，他要来切断你的喉管，还是我的喉管，还是放火烧着房子。哦，好孩子，就算你的爱很深，这样的做法恐怕也不太合情理。 再等几天你再把他交出去，再等几天吧。如果我们治不好他，那你就报警察局吧。你也不算窝藏犯人，除了他的犯罪狂想没有别的罪证。你看你没有做犯法的事，我们是作为大夫在帮助官方调查这个病人，大夫更应该弄清事实的真相。 好吧， 不去报了， 倒杯咖啡来。这几天我只好让自己装糊涂了。 啊，哦，艾利克斯，谢谢，太谢谢了。 不是因为沉溺于爱情的苦苦哀告，而是被这执着的信念、坚毅的探求所感化。也许又把事情说得过分严肃了。布洛罗夫博士只不过是害怕家中又会多添一个精神病患者，才不得不让步的。 好点吗？ 啊，咖啡。 好难受啊。 病人说要把他的梦告诉我们。 哦，太好了，我去拿眼镜记下来。 那有所思就有所梦，梦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不过它像一个疑团，完全搅和在一起，不太好懂。精神病大夫就是要检查这个疑团，把各个部分都理出头绪来，再看看你那个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是啊，做梦时候我一直在想，梦是有意思的，可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我不知道了。 我们会知道的。 我就弄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像是一个大赌场，可四面没有墙，就挂着画了好多眼睛的幕布。一个人拿着把大剪子，一边走一边在剪那些幕布。后来来了一个姑娘，她走到每一个赌客面前停下来问他们。她先来到我的牌桌。 您认出这姑娘是谁吗？ 我觉得他有点像 Constance。 这是一般满足愿望的梦想，接着说。 我跟一个留胡子的人在那儿赌牌，是我在做庄，我发给他一张梅花七，他说21点我赢了。他翻开两张空白的牌，就在这个时候赌场老板过来说他作弊，大声地说，我开的赌场要再抓到你作弊我不客气了。 再讲得具体点，越是稀奇古怪就越有科学价值。 他站在一幢高楼的屋顶上，那个留胡子的人，我叫他当心，他摔下来了，慢慢地摔下来。后来 我又看见戴着面具的赌场老板，他躲在一个大烟囱后面，手里拿着个小轮子，他把轮子扔在屋顶上。突然我在奔跑，听见头顶上有啪啪的声音，原来是个大翅膀，眼看着翅膀要赶上我了，我跑到了山脚底下。是不是逃出来不记得了，就坐到这儿，醒过来看见博士了。 喝点咖啡。 谢谢。要出事了。 怎么了？下雪。 他害怕光，是畏光症。 是因为下雪。雪上画的道儿。 什么道儿？ 雪橇画的道儿。第一次是他看那插在桌布上画的道儿感到害怕，后来是我睡衣上的条子，昨天是白床单，现在是雪上画的道儿。 把窗帘放下来吧。 爱德华大夫喜欢体育，他书上说网球和滑雪对治疗精神病很有成效。滑雪，雪橇画的道儿，那些线条都是这些道儿的象征。他对这些道儿的恐惧是和他失去的记忆有直接联系的。 对，并上谋杀案。 一定要知道爱德华去哪儿滑的雪，这你知道吗？想想 他刚才说的梦告诉我们了，把笔记给我看。 给他吃点药吧。 你不是他妈妈，你是个大夫，别管他，他自己会慢慢好的。那个屋顶意思只能是一座山。 他们去滑雪，那个留胡子的老头是爱德华大夫。对了，爱德华大夫滑雪从悬崖上掉下来了， 后来一个影子死命在山上追他，就是说他从峡谷里逃出来。 滑雪地经常叫什么谷，像太阳谷，有一个什么长着翅膀的怪物在追赶他。 不，那怪物是你，你长了翅膀就像一个天使了。 这梦就是要说出那地名，天使，天使谷。你记得天使谷吗？ 不。 打电话给旅行社查一查所有的地名。 他不叫天使谷，记下来了，那个地方叫大天使谷。 你还想起什么了？ 梦里那个戴面具的人是谁？ 出过事故你记得吗？滑雪事故，爱德华大夫从悬崖掉下去了。 不是事故，我这样受不了，受不了，一定要报警察局。 不，我们去大天使谷，你要陪着我去。当你看到出事的地点，你就会想起来了，像过去跟爱德华一样去滑雪。 我就在那儿杀了他。 你会想起真实情况，你是无辜的。 你想重演过去的事？ 是的。 我要真杀过人呢。是不是把事件重演，我会做出跟过去同样的事情？你保证我不会再杀人？ 因为我相信你根本没有杀过人， 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有件事， 想起来了，我杀了我弟弟。我没杀我弟弟，这是个事故，是个事故。 他折磨了你一辈子，这就是你不敢想起的记忆。 干枯的记忆之河，竟从这冰雪封冻的大天使谷，重又引来了汩汩流水。尽情流淌吧，记忆的河水，还担心会把山脚下这小小的旅馆淹没了吗？ 我叫江·巴伦泰。 哦，我认识你很高兴。 另外，我在部队表现很好，是复员的。我是在堪布勒山上休养的时候认识埃朵大夫的，在飞机坠落以后不久，我请他替我看病，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滑雪。在纽约的时候，我好像记得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吃过饭，不过记不太清了。到了这里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出事了，他一下子摔下去了。我现在就记得埃朵摔下去的时候，在我前面50英尺，我看着他摔的。 这件事情刺激了你，激起了你的犯罪心理，让你觉得你杀了他，所以你又想逃避了。于是你就冒充埃德沃尔大夫，向你自己表明他没有死，不是你杀了他。 教授，没想到你比我在失去记忆的时候还要美。 哦，现在恢复了记忆，不要再遗失了。 哦，我看我恢复不了了。 这是库利警官格尔斯比警士，认识吗？ 对对，我们都认识。 怎么找来的？ 布鲁洛夫博士可没有帮忙， 我们到火车站去问了一下，他们说你们就在这儿。 你们来的可正是时候。 对了，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找到爱德华的尸体就在你们报告当地警察局的那个地方。你的记性很不错。 这下水落石出了。 还没有，佩特森大夫，尸体上发现了一颗子弹。 这不可能。 背部中弹， 是谋杀案件。我们现在要拘留你，凡是你说的话都可以作为有效的罪证。 你不要说是你杀的，想一想埃德沃尔摔下去以前的情况，他是不正常才说是他杀的，当时他的精神极端痛苦，你们不能把他关起来，这会毁了他的，懂了吗？ 是布朗康夫的精神分析法，只不过为法院提供了一个神经健全足以判刑的人。那颗要命的子弹从哪儿飞来的？康斯坦斯回到格林病院，他不会向老院长麦提森诉说他的痛苦，更不会就此承认自己失败。 你累了，这种疲惫的感觉我常有，弦绷得太紧是会断的。我会想办法照顾你，你也要自己保重。 是的。 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你将来是很有前途的，康斯坦斯。 谢谢，不过不幸中的万幸，你又回来主持工作了。要换了埃德沃大夫领导，不堪设想。 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我不太喜欢他。不过说起来，这个人还不错。好，晚安，康斯坦斯。希望你明天照常工作。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我跟他一面之交，我跟他，跟他一面之交，我跟他。 萦回在康斯坦斯耳边的这句话，使他不再怀疑了。精神分析法无法超越法律的权利，康斯坦斯却要急于证明他的精神分析比法律高明，他都等不及到明天了。 进来。 我想跟你谈谈，莫吉森大夫。 不早了，你应该休息了。 我们现在谈。 晚上谈问题太伤神了。 是谈你的工作吗？ 是的。 明天谈不行吗？ 现在谈。 那坐下吧。好，现在谈吧。 是有关我病人的一个梦。 请问病人是谁？ 这病人叫吉安·巴伦坦。 不出所料，你还不死心想证明他是无辜的，忠诚不渝，这是你最可爱的性格，康斯坦斯。嗯，是个什么梦？ 他梦见他在个赌场里，有很多人在玩空白的纸牌。 空白纸牌，病人梦见不合逻辑的纸牌，显然是想否认这是个赌场。 那地方还有人在捡周围的幕布，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吻所有的人。 这个很容易猜得出是指医院里的病人。 我也这么想，麦吉森大夫。 够人寻味的想法，对吗？接着说。 四周围的幕布画着许多眼睛。 哦，是指这儿的看守。 病人后来不玩空白的纸牌了，他跟个留胡子的，就是爱德华大夫，在赌21点。 对，病人梦里的大夫总是个有胡子的权威。 他发给爱德华一张梅花漆，爱德华就说21点了。 大概病人是想说明一个地点，可能是指什么俱乐部。 对，还要加上21。纽约有这么个俱乐部，叫21俱乐部。 这我知道。 病人梦见赌场老板走了进来，他叫爱德华出去，还说我不许你在这儿赌了，这是我开的，我对你不客气。 这梦里的地点有双重含义，21俱乐部跟这儿，那个老板显然是属于后者的，而且恐怕那个怒冲冲威吓爱德华大夫的老板就是我。 我也这么认为。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才得出这结论？ 是的。 还没有把你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别人？ 还没有。 这个梦说完了吗？ 没有。病人梦见爱德华大夫站在高楼屋顶上，他看到他从边上掉下去摔死了，他还看到那个老板躲在烟囱后面拿着个小轮子在笑，后来扔下了那轮子。 我猜不出那轮子象征什么。 是一把手枪。在21俱乐部威吓爱德华生命的老板从背后打死爱德华以后，把手枪扔在大天使谷的雪地里，那手枪还留在一棵树底下，上面还有凶手的指纹。 你这一部分的解释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把枪现在就在我手里。当我无意中说出我认识爱德华，我估计到会出事的，你的小脑筋就动起来了。 那时候你病了，听到爱德华要来接替你，感到惊恐万分。你到他常去的饭馆找他，吉安·巴伦坦也在做。你说他抢了你的工作，你说要杀了他，他说他是要去滑雪度个假期。你随后也去了，从背后把他打死。 别说了，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相信的，一个钟情的大夫的想入非非。 警察不会这么认为的，会从俱乐部的服务员那儿知道你去过，会认出你是跟爱德华大夫吵架的人，还会有人在开往大天使谷的火车上见过你。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不是梦。 明白了，你是个很出色的大夫，但作为女人很愚蠢。你告诉我这些想叫我做什么？恭喜你吧。